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，我国驻华大使馆2月7号举行了宴会。宴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王家瑞、外交部部长助理孔炫佑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助理王亚军、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慈国威、中朝友好协会会长吴东和等有关部门干部应邀出席，还有我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迟在龙和使馆官员出席。